你不想去天堂，他从地府的领导，你就不以圣而布施啊！啊，向呢？向系六尘之一，即定向。向呢？唔系自己享受嘅，你唔好埋向，你唔好执向，执向你个烦恼就起啦。所以知思我者，闻向，知思我而起嚟，烦恼就起嚟。所以我哋应该将嗰个向呢，亦爱嚟布施。布施，今日我哋有冇要有个用向布施？刚才我静坐的时候，都念三字向，今日吸着向路，坚着嘅好向好向，供养诸佛菩萨，心头会作伴噶嘛。虽然之向化云，遍满十方界，一一二净土，无量向庄严，具足菩萨道，定就如来向。这个就不自向而布施啊，唔系话自己藏着啲向，自己嚟闻，自己享受，那咪唔对嘅。这个向啊，系不自呢个向而行布施，供养诸佛，供养菩萨，供养十方国土，变成一个向闻盖，不自向而行布施。不自利呢，即系各行各办呢，个个都不自利，佢个个都念啊。上供十方佛，中奉之人性，下劫六道分，单次无差别嘛。我哋嗰个三德六利，供佛及僧啊，啊，不计有情，穷同供养啊。所以我哋用呢个利啊嚟供养，要利不自，不自这个利啊，以呢个利嚟布施嗱，不自性向利。我都可以做得到，又唔使用錢嘅。人人食飯嘅時候，噏啲噏咧就用呢個三德六味供佛合僧啦，係咪啊？上供十方法，中供智人性，下及六道品，三次無差別，個個都供得。呢個用呢個味嚟佈施嘛？或者就嚟朝明山，用嗰個美好個味。你供养十方大德高僧，呢、这个咪用个味嚟布施啦。畜，畜就畜尘，难念法话都属于畜尘。咁啊，畜尘呢可唔可以布施？可以，唔系畜尘自己享受，用呢个畜尘嚟供养三宝，即系八宝名智奉献佛菩萨，你哋上站都有咧。二献法王家，二献。就講袈裟，將袈裟嚟奉獻呢個法王，二獻法王家，百寶明珠奉獻諸佛菩薩，翻化境呢個龍女，將呢個百寶呢個明珠咧，將個龍珠嚟奉獻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先接受咗。呢、这個龍珠咧係佛所貴嘅個物嘛，佢將再貴嘅物嚟奉獻咗俾大天，咩法都布施咗啦，一切難捨。所以到南方無垢大界成三正覺，所以龍女將一粒龍珠奉獻咗俾曬天，佢就成三正覺。呢、这個龍珠咪速塵，係嘛？速塵咪袈裟，所以袈裟共明珠速塵，我哋可以將佢嚟布施。只要你不自得，有波嘢啲人咧就不自，不自就唔布施；如果自著咧就不肯布施。所以再重要呢個不自咧，咪住不自正向未出法布施，法就講法塵，法塵嘅法德嘅，每一件事情有一個方法嘅，係咪？譬如做豆腐都有個方法嘛，係咪？今日咧受戒都有個方法嘛，持戒都有個方法嘛，布施都有個方法嘛，念經都有個方法，參禅都有個方法。持咒都有個方法，呢、这個方法多就了不得。但釋迦牟尼佛施呢個度眾生嘅方法咧，一共有八萬四千個法門，信、人天成、聖文成、圓覺成、菩薩成、一佛成，都係三成、一成、五成嗰個法，都係度眾生法。你自己你就唔肯以法嚟布施，以法不自。不自五戒十善而布施，不自四 呆他们不知不知十二因缘他们不知不知六波罗蜜他们不知不知智法实相一切人问故事，所以不知一切法以法无知，这个就果然布施就利益众生。那么这段文呢，就以法无知行以布施，以即正向未触法无知行以布施，这样的这个就法门无量，我们不妨再认可。说菩萨，菩萨应以是布施，应以是即遮行，遮行布施啊，应以是布施，不自以相。我们布施的时候，万不能自一个相，不自相教我们布施的方法，不自以相，但一不自我相，布施的就必定是我的，你不要自个我的，布施的就无我，无我就可以布施，有我不能布施，无我可以布施，如果有我布施麻烦，有我布施有我受施，你哋就更死啊！你有我嚟布施咧，啊，将来有波波，你又享福，你又更死。都有我布施，你又更死。无我布施，可以唔入更死。布施啊，冇我，冇我，我唔受波波，我就不入更死。都有我布施，就入更死啦。都大一布施，切不可有个我相，啊，有男子的我相。有我就入生死，第二咧布施又唔好有个受持啲人相啦，受持啲人相嘅奸杂，知道咩人？我选择啊，有呢个奸杂，有呢个选择，你个心量不大，你个分别心，分别心奸杂嚟选择，呢个分别心不大，分别心不大，你呢个福又唔会大，所以布施再好啊，冇一个受。受人受物的人啊，无能智的我相，无受智的人相，受智的人相一有咯，你就必定奸杂分别相杂，你个心量就大杂咗。所以梵网经文供养五百罗汉菩萨僧，不如三智一凡菩萨。供养五百罗汉菩萨僧，佢咪相杂咯。用呢個分別心啦，用嗰個奸雜心啦，宣達五百羅漢菩薩就布施啊！但係佢唔及嗰個無分別心，不如散智一凡夫僧，就大到至種咧布施個凡夫僧嘅功德大。佢呢個無分別心，你有分別心唔及無分別心，所以咧布施的時候冇咗受持的人相咧，就冇咗呢個分別心、宣達心。監察生命故事，這個功德就很大。那麼第三呢，無故事的物相呢，啊，有故事的物相呢，那麼你就有物故事，有物故事呢，你就有過，你就有受過過，受過過就有大小。所以無故事的物相呢，臨時的我相呢，受時的人相呢，无布施的物相啊，一有布施的物相咧，男人啊，你嗰个福家就有限量。你有物嘛？我用1000蚊布施，10000蚊布施，100000布施，始终都有个限量。你将来个光火的时候又有限量，一有限量，你就有违法，唔系无违法。所以无布施的物相都无限，都无限量，无物相都无限量，嗰个何况咧？所以菩萨应以是布施，不自以相，不自咩相呢？不自能智的我相，受智的人相，所智的物相。何以故？若菩萨不自相布施，其福德不可自量。假如菩萨啊，不自相而布施，布施而不自相。不自我相、人相、物相三輪胎空嚟布施，呢個就無為，無為就無相，無相咧就無大無大無小，無大無小，無相無大無小咧，就個福德唔可以試量。無為無相就無大小咧，就唔可以試量。如果你自相嚟布施咧，你有為有相有大小就可以試量。 呢智障啊，內有男子的我相，外有受子的人相，眾間所指的物相，智障無智咧，就有相就有為，有為就有大有小，有大有小咪可以試量咯。啊，你個福報幾大，可以試量。你問你嗰個智佛菩薩，知道你佈置功德幾大。啊，有啲三生受福，有啲十世受福，有啲嗰面啊八萬四千劫嚟受福。你個福報有幾大，可以試量。如果不自相嚟佈置，就無相，無相就無為，無為無大無小，無大無小啊，點可以試量？呢個功德無大無小就不可以試量啊！雖盤啊，意義文學東方去向可思量講，不也大善解釋無為無相，無相無為無大無小，福德不可思量。解釋下，用個譬喻嚟解釋下啊！但係希望咧，人人離相，唔好執着。一生就有為，有為就有大小，有大小啊，你福德就有可以試量。如果無相咧，就無為，無為無大無小，無大無小呢個福德咧就唔可以試量。咁啊，無大無小個福德到底有冇咧？咁啊，有幾大咧？咁啊，大善解脱，雖菩薩，意義雲何？東方去向我四念佛，東方去向咧啊空嘅，去向有冇大小啊？啊！邊個配用有大有小啊？配用有冇大小咧？冇大小，冇大小就唔可以試量啊！有大小就可以試量啊！哪個人咧量嘅配用啲長，稱嘅配用啲大，邊個能夠做得到咧？都配用無大無小，不可試量，不也大智。雖無太南西北方四維障下配用。可智量否？不若大智。大智人講：雖菩提，東方虛空無大無小，不可以智量。一個空嘛，咁啊，南方虛空咧，也是無大無小，不可智量。西方北方虛空咧，也是無大無小，不可以智量。還有四維嘅虛空啊，四維得。東南西南兩個位，即四圍就四角咧。東南西北就四面咧，四圍就四角。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咪四角。咁啊，四圍個虛空啊，可唔可以試量？虛空無相，都無大無小，點可以試量？不可以試量。上下咧，上方虛空下空咁，下方虛空咧，也是無相。無相無為無大無小，亦不可以試量，不可以試量，不讓大善。雖菩薩，菩薩無智相無智，福德亦不如是，不可試量。菩薩咧無智，呢個就波耶。波耶一切法都不智，波耶不智一切法，波耶就在見鬼啊，智邊一翻？有所智咧，波耶就不見鬼啊，好似日月行空而不智空。勝過呢個地方，蓮花在水而不自水，勝過呢個水；真如三萬法而不自萬法，即係真如咧勝過一切法。啊，菩薩咧啊不自不自相，不自相就無相，無相就無為，無為就無大無小，所以由如虛空，不可以試量。嗱，菩薩無自相，虛空。無自相的福，有自相的有為有相，這個福就有大有小，可以試量。如果無自相呢，就無為無相，無大無小，這個福不可以試量。這福德亦不如是，猶如虛空，無大無小，不可以試量。雖菩薩，菩薩但應如所教是。雖菩薩，菩薩但應如所教，如佛所教。自呢個不自布施而自於菩薩，不自係呢個佛嘢，佛嘢對一切法不自咧，就名為布施。不自就布施，不自布施咧，但菩薩唔係受一行啊，受六道萬行。不 chi lục thần cho cô chi bất chi bất chi bất chi lục thần nên đâu chỉ tài luôn à đi vào bất chi giác phát thì giác thải phát vào bất chi tức lục thần cho cô chi lục thần bất chi lục thần bất chi lục căn chân chính mà dòng cái vì nó tài vô lòng mà cho cụ ta bất chi tạm tài vô lòng mà bất chi giờ chân chân vô lòng mà lo bất chi được một tam thì giàu chi được giàu tam thì bất chi giàu gì suy bất chi suy tiêu chứ chẳng lầu bất chi sao còn một tam thì như vậy chân chân vô lòng mà bất chi ấy là mù sang mù sang ấy là dẫn được vô lòng mà bất chi mù sang ấy là hoàn nhớ thân tâm bất tam là dẫn được vô lòng mà phản ngộ bất tam là dẫn được vô lòng mà à, cái ta họ mà họ phản nó từng sam như thế nhưng mà dần được vô lòng mà cái ở bất chi bất chi ấy cam nhận á bất chi tiêu lục thàn sam bất tam thì dần được vô lòng mà bất chi ấy bất chi như xe ông ta xỉn tình vô lòng mà bất chi ấy thải pha của phó và vô lòng mà cho nên là bất chi ấy từ lục tu thải sau man hẳn quy tụ dẫn chi nghĩa tiền mạnh nè từ thùng sinh hay sau sau yết thái phát gì bất kỳ yết thái phát bất kỳ yết thái phát gì sau yết thái phát làm như thế đi co sau thái phát ngọn bồ lem sai yin học phát ngọn bồ lem sai học phát ngọn bồ lem là có sai yin học đâu rồi như là phù thái tâm tâm phù thái tâm tê bằng sai yin trung tâm bồ kiên sai yin tu phản ngõ bồ chân sai yin thì phát ngọn bồ lem sai học đi co bất kỳ yết thái phát gì hằng vô chi bất kỳ yết thái phát gì thật而行呢個思羅印度天尊禅定波耶智慧方便現力智都具足啦，所以不智不智受六道萬行呢、這個就係法門無量世學十菩提心，雖菩提意雲何可以身正見如來法，不若世尊不可以身正得見如來，呢一段文呢则佛都无上大圆寂，将来真而不朽自性，随缘有万法，万法故事利益有情，法门无量大圆学。法门无量大圆学呢，这个佛都无上有大圆寂啊，不能够一味学法门，将来佛都成，现在这个佛都有成啊，不可以将来成佛之后佛都成。不都無相，不都再相，更無有相，可以現現成成的成就啊！不都無相，不都無相，曬現成。不都乜嘢咧？不都再破無相。我哋人之中咧，就有呢個色身，那係我呢個色身。色身唔係再相咯。你話你講乜天人非我哋講？粗理天啲人講咧，陽魔天啲人更講，陽魔天啲人更講咧，道德陀天啲人更講。啊，初禅、二禅及三禅，三禅及四禅，四禅摩诃修罗天王啊，八萬四千國，好似個算命先生講。但係有相都唔稱為大，無相乃至真形。所以一切色身咧，點樣大都唔及呢個無相個八身大。八身就在上更無有相，八身就出生一切嗰個色身，我哋一切色身從八身而生，我哋埋咗呢個色身啦，埋咗呢個色嗰個八身啦，就有六道輪迴嘅色身，我以做人，我以生天，做至高牛人，做地獄嘅畜生，做男做女，但我並非苦，輪迴無有了期，呢個係我哋個苦態嚟。我哋應該咧，捨呢個色身而見法身，見法身啊，立地都成佛。即係有啲人話色身成佛，我色心成佛，係咪？見法身啲時候咧，就立地都成佛啦。但係呢個色身咧，人人都有色身，不過色身唔空，法身唔現前啦。我哋一定要借呢個色身嘅假，見法身嗰個真。但我哋不能夠離開呢個色身而見法身啊！但個色身又唔可以見法身啊！色身咧係父母所生， 四大和合而有，欲啱而见到。法尘呢，唔系父母所尘，无有形相，欲啱不能见，未啱可以见到。我哋欲啱见唔到自己个法尘嘅，不但自己个法尘见唔到，而内嗰个法尘我哋见唔到。佢凡夫欲啱先可以见。凡夫要眼只能见色尘啊，唔可以见法尘啊，有害的未眼可以见法尘。所以我哋修行是用呢个色尘嚟修行，是用呢个肉眼嚟观，观自己嘅色尘，是男是女啊，十几岁、20岁、30岁，中年、少年、老年，我哋自己就出家，就修行，用呢个色尘呢。去出家，用呢个色尘呢去拜佛，用呢个色尘嚟念佛，用呢个色尘嚟受戒，受五戒，受五戒咪用呢个色尘。边个人嚟搵五戒而受？嚟搵呢个色尘而受五戒？不透三咪帮我哋尘埃，不透道咪帮我尘埃，不邪淫咪帮我尘埃，不贪妄念咪用呢个尘埃，不饮酒用呢个尘埃。我哋受五戒完全呢個色尘，呢個色尘受咗五戒啊！呢個色尘係清净，色尘係清净，不染呢個六尘，不染六尘，色尘清净。色尘咧會控喎，點解會控？有魔嘢控喎，色即是控。色尘一控咧，當下就發尘。所以色尘受行咧，你可以見自己嘅發尘，但色尘又唔係發尘啦。色尘是有相的，法尘是无相的。色尘是一个相，法尘是一个性的，法尘是性。所以佛尘法尘由于虚空，应物现形而随众业。佛那个法尘由于虚空，应物现形而随众业。我们何必不说呢？人人的法尘都由于虚空，是不是？应物现形，现你那个形，做男做女的形，出家修行就是家修行的形，男女老幼的形，咪又水中自然。所以我哋想见呢个佛道无相大圆成，圆安呢个无相菩萨，发呢个菩萨心，见呢个无相佛道大圆成，因此释迦牟尼佛共须菩萨转车嚟谈论波耶。须菩萨意义文何？你啲意思文何？可以身相见如来花。而来这个身是禁色二身，而来那个相是32相，禁色二身32相是色身来的。可不可以用这个色身呢见这个法身而来呢？法身是无相的，法身又虚空的，法身呢，法身是无身的又无相的，身身都又虚空，有呢就而虚空那个身，而虚空那个相，所以法身清净犹如虚空啊！咁样咧，佛有呢个禁色嘅身，32个相，可唔可以见法身而来呢？咁不耶，大师须菩提咧答复嘅，唔可以嘅。啊，色身有相，法身无相，点可以有呢个有相嘅色身嚟见无相嘅法身嘅？色身系四大和合，系咪啊？父母所生。法身无有形见，唔系父母所生，点可以用呢个色身嚟见法身而来？色身咧，欲眼就见到啦。我哋人人都见得释迦牟尼佛嗰个色身，用父母所生欲眼见到。法身咧，清净法身咧，欲眼见唔到，呢个未眼又见到，点可以用呢个色身嚟见法身而来？所以话不耶，大师不可以身。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做乜嘢佛都唔可以用如来禁色嘅身，32个相得见清净法身如来。况且如来禁色二身，32个相啊，呢个色身如来，色身如来就系几样？八十岁咧，就呢个丧智林咧就入涅槃，入天堂之后咧，用呢个波嚟逃避，就变咧。幾多84000刀嗰個舍利，嗰個刀嘅舍利一粒一粒咧，分到全世界， 我哋眾哥可以見到遙遙者面。而來個花陣咧，我哋見唔見到啊？呢次我回呢個法門寺啊，見到遙遙嘅支筆，我有遙遙色陣，色陣我見到花陣，而來個花陣啊，我哋見唔到啊，不可以身正得見而來。師父大，答得對啦。色陣有相啊，花陣無相，先可以用有相嗰個色陣見花陣而來。一個有相嘅色陣能見花陣而來咧，我哋個陣閪嘢亦是有相，亦可以見花陣而來。啊，你係咩？你係咩相？我係男相，我係女相，我係年紀老嘅相，我係年紀輕嘅相，我係肥嘅相，我係瘦嘅相，個個都見花陣而來，但係唔可以咧。有個見花陣而來，不但禁曬唔可以，生生曬曬啊！你個色陣咧仲可以，色陣要修行可以，唔係話唔可以。你要受，受到色即自控，控即自色，即你不自自不控性，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嗰陣時你見到花陣而來。所以話不可以呢個色陣得見而來，何以故？而來所知陣相，即地陣相。呢、这個說服大家的嗰個話係不容易，因為經之後嗰個脈絡最重要，要明白，全靠靠呢個消文，然後識義。何以故？而來所知呢個色陣，即是色陣。何以呢個色陣可以見花陣而來咧？師父就係咁解釋，不而來所知。我都未曾識到，我係未曾見過，而來識到見過。嗱，正哥嘅道理咧，就話佛可以識，佛可以見，佛可以解，佛可以行，佛可以做到。我係孫菩提見者，我哋都未能做到。佢唔敢講話我識呢個色陣，佢講而來所識嘅色陣。而來呢個色陣咧，而來啊！不但有肉眼啊，而來有天眼，而來有慧眼，而來有慧眼就不同噶。所以而來有慧眼見呢個色陣咧，陣即地陣，相即地相，相即地相咧就實相，陣即地陣就係空陣，空陣就法陣。所以而來有慧眼能夠觀到自己個陣即地陣，陣即地陣，地陣咧就。個空陣，空陣片温了，片温發塵，呢個咪發塵咯。啊，而來有慧眼，換到兩個相，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嘅虛妄嘅相，我哋肉眼見到。而來有慧眼，見到三十二相，虛妄嘅相，即是非相，非相就實相，實相就不是而來。所以而來即真相，就即非真相。啊，而來咧，的確不錯啊。而來講呢個陣即被陣，被陣咧就控陣，控陣就發陣。啊，而來知呢個相咧，相即被相，被相咧不是相，不增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被有被無，被一被二，呢個被相咪實相咯。實相咧，我哋而來咧觀到自己嘅陣即二陣，可以見呢個發陣而來。見到自己三十二相可以見到個花塵而來，因為而來咧，佢有慧眼咧，見呢個陣即被陣，相即被相，佢可以見到花塵。咁樣孫菩薩咁樣講，話而來啊做到咧，證明唔光啲人做到，何況我哋百地凡夫，用聲見而來個花塵咧，肯定冇希望，所以佛咧就保存咗。不高須菩薩，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二相、四相，即見如來。今日你見到如來，任何人可以見到如來。但如來講嗰個話好啦，凡所有相，一切相，相不自相，就因性而有相。相唔會有相啊！相呀，相有相，邊個頭上安頭？哪個頭上安頭？相正有相咧，相正有相，一直嘅头上安头，头上安头，一直嘅顶到天上嚟。相不自相咧，啊， 拉我哋出大啲就，未知以前有冇聲啊？無聲而有聲啊！即係聲不自聲，因性而有聲，因埋多呢個性啊而有聲。聲有啲乜嘢埋？聲有隨緣啊，隨緣咪有聲咯。你埋咗個佛性，佛性啊，你見性見唔多，不如呢個聲你見下咧，後面咪有聲咯。得埋聲就有聲啊，悟性就離聲，離聲就見性啊。得凡所有聲，既然埋咗呢個佛性，埋咗佛性就見有。隨緣就有種種相，種種相發生隨緣而有，隨緣而有咪去望咯。凡都有相，太極去望，用呢個譬如嚟睇。面粉有冇相啊？面粉咪冇相啊？面粉冇相啊咁樣，但係隨人嗰個緣分咧，有啲本身食膠紙，做膠紙，膠紙個相就有。係有啲食雲吞，做雲吞。有啲本啲食麵包做麵包啦，有啲本啲食饅頭咪做饅頭，有啲本啲食油條咪做油條啦。啊，有啲本啲食花生咪做花生。麵粉係冇聲嘅，能夠做出種種嗰個聲，種種嘅聲係咪真嘅？虛妄㗎嘛，麵粉做成嘅，餃子係麵粉做嘅，係咪？飯咧係米做嘅。是不是后面是不是不是豆腐呢豆腐是水做的没水不做得多豆腐不是做水啊后面呢凡所有相的介绍去望的这个相呢凡夫那个相随便受报做牛做马不受你得知你有什么业呢就做牛做马牛相马相狗相牛智相都是做出来的。诸佛菩萨那个相呢是随缘而现的。那这个地藏经讲释迦牟尼佛啊地藏王菩萨。所有众生到了八八九九了或者一二都未能到到。我一二成个众生呢我不但现佛性来做他现菩萨身现圣文现觉身現比有比有離身，現呢個有菩薩有何如身，現國王將這輩子身，萬有現啊！現呢、這個現呢個草木前言嗰個無情，嚟嚟的有情，嗱係啊，不生無身啊，無不生，但現一大身，不但現有情嗰個身，無情嗰身。乃至草木丛林都能够现出来现出来所以从发生随缘随众生的缘理众生缘中中的身中中身是去望的皆是去望凡都有相皆是去望但众生那个大大的毛病啊就是执相他不知道相是去望的我可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相啊！扮好自己的相，執著自己的相，人人呢都不知道自己的相去望啊！你那個相是不是去望啊？是去望啊！點解你咁老啊？你仍然要老啊！以前年紀正，而家變到老咗啦。由嬰兒到紅枝，紅枝少年，少年啊，中年，中年老年，老年啊都唔有緊啊，還有老年就病年啊！啊病咗幾年啊死。死啲就係難睇啦，嗰、那個相咧，比以前少年嗰個相咧就差遠半地咁樣啦。啊，咁樣咧，我哋咁細隻相，來睇都還咗攞下個相，啊唔夠，隻一次唔夠，隻夠兩次，啊兩次唔夠三次，咁咪三三細細嗰個相都唔同，凡所有相，呢、這個相虛妄嗰個相啊。隻都去望相咧，隻相就埋性，埋咗自己個佛性，點可以見花神而來咧？所以一切人皆由隻相啊，人知就先行見佢，唔好隻相，嗰個相係去望嘅。你唔隻相咧，你就有機會有可能性見花神而來。若果你隻相咧，永遠冇機會見你自己個花神而來。 都还都有声，戒指会望啊，声就会望嘅，只声啊，又好厉害噶，唔系简单嘅，诶、啊，人哋只人声，你叫我来生唔做人啊，唔系天然意噶，个个都做人啊，系咪？因为做唔够啊，啊，咁但系做女人啊，来生还想做做女人、啊。又未曾做得足嘅，未曾做得滿意啊，未曾做得夠啊，還要做到啲曬，做到夠為止。誰不知呢個夠字咧，就好難講。欲係無帶心行，欲做啲人啊，唔會有帶嘅。啊，做得又想做，做得又想做，所以呢個聲字啊，隻聲無有了期嘅。隻聲啊，隨意受放。那即係呢個八正禪師座下有一個老人家。放我一出头来，安紧阿毛又做咗狐狸，啊，佢都唔想做狐狸，但第二晒一出头来又安紧阿毛，佢啊有个毛，所以佢咧唔只都到唔到佢唔只啦，都凡都有声皆是虚妄，一见之声非声，即见而来，嗰句话咧以孙菩萨所讲相同。所知真相即非真相，自相非相咧就即见如来。自相非相啊，然后见到法性如来。但你着到相咧，自相就唔会飞噶嘛。啊，佢点会飞嘅？佢着到相啊，知佢着相界又佢唔知道是虚妄，知道是虚妄，佢就唔着相。唔着相咧就离执，离得着相嘅执放得下。嚟到集上嘅執咧，佢哋有波有智慧，有波有智慧就開慧眼，慧眼一觀咧，觀到智上地上，就見到呢個法性如來。所以呢個見者留意，係咪用肉眼嚟見？肉眼啊，肉到死啊，都見唔到呢個智上地上啊，見法性如來。天眼亦見唔到，唯有呢個慧眼咧就見到啦。用呢個慧眼咧。见到自相、地相，即见不见如来。见到自相，咩叫自相？有相无相，自有相非有相，无相非无相，有无非相，中道实相就见到不见如来。自相就生相同灭相，生相亦非，灭相亦非，生灭灭已，即灭现前，佢就见到不见如来。啊，当然啦。正相就教相，正相亦非，教相亦非，正教一望，中道实相，佢哋见到法性如来。所以见智相、地相，即见法性如来。但留意凡都有相，介绍去望嘅。呢个相方面咧，识得去望就不执相，执相啊！我哋凡夫啊！個個都隻相，隻相佢點能夠見到自相非相？唯有不隻相啲人，可以見到自相非相嘅，然後見到法性如來。我講緊而大家聽咯。虛雲羅羅相，就光明自他七，未他七以前咧，跌落長江，浸咗一日一夜，就浸喺沉嘅。拋到光明自。我唔知清晰佢唔肯放，我慢長字大人翻，大人翻啲時候咧，佢亦唔變論，亦唔講自己跌落水，亦唔講自己有病，打又得佢打，點咩事情放得下又得佢打，凡所有病介紹去望，去望啊嘛，打咪即點打，我呢個身都係去望，你打我去望，個向班又去望。打咪即管打，凡所有相界住去望，佢就對呢個相字咧就去望咗。後來即禪行初時，坐到夜晚咧放光明，見到三洲河，嗰啲船來來往往，佢亦唔理會。得凡所有相界住去望，亦都邊你哋啊？唉，好啦，了不得啦，我有呢個見眼啊！得咁長咧，都能夠見到呢個河。中善來來往往，啊！佢亦唔理會，佢知道凡所有相，介紹去望啊！啊！再錯咧，浸呢個滾水， 六层的手这个波也比较老地八岁的波他关键比较好的那段时回到五咩开五的五反正有增加就会帮了开五的时候就一张四张就激进了他就见到一台张呢四张他就见到你了他那手戒指怎么帮呢烫着手八岁波家破人亡意难开生离翠翠八八开山河大地之余外山河大地之余外山河大地之声非声就余外山河大地之余外我们见到山河大地何曾见到余外他问我何曾见到山河大地像的非声他们见到你的发生余外所以今年原来见到发生余外未见发生余外以前呢他硬的得力就在这个凡所有正解照的嘛人家打的他骂的是不是见到 何种的善来往呢夜晚都放光明放光明咪又醒咪又去望何种的善来往咪又去望所以他就凡所有正解照去望过了这个难关然后再开这个灵眼见到山河大地的声即非山河大地的声他们见识到这个疑惑发生疑惑即非即见疑惑凡所有声介绍虚妄不容易认识的虚妄而且好分的着相金山寺有一个年纪正的罗正的初时初时下呢就禅定之中的微微禅是微微禅这个班座师父呢就问他喂大伯你初初有禅房这么快就要笑你笑什么哎我见到佛了谁个佛了好肥的好胖的就我以前多我都不知道几半你所以我坐在那次上觉得好全佛谁我见到佛见到佛了后面这个班座师父好你见到我佛呢我佛要肥肥胖胖就你眼前对着你坐下是对着我坐那我现在必须要你必须要你成你要看你再见到他你向他那个向他都写那些都写都写啊这个小和尚呢好今天呢再坐的时候呢啊这个肥肥和尚又现出来了对着他坐啊好肥胖他们整个是嘴啊向他都会写要嘴了一嘴啊他们嘴了自己的刀哎呀功能啊那个肥和尚呢以后不见了以后没了凡所有正介绍去望你当他是真实的呢你就招呼人没了他哎他今天呢就给这个班座师父来去觉悟了凡所有正介绍去望你知道凡所有正介绍去望呢你就然后开微眼用功修行见到自相非相你就见到不生如来见到不生如来不都无相世界更无有相那个法身法身就在高在上由法身又应又报身报身又千百亿化身佛三身如来那个法身就在高第一所以这段文呢叫做不都无相世性就八菩提心四文第二之中最后一个念不都无相世性等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二来天色界百色界咪去望呢二来可以示现示现呢就做众德悠然的众德到阵啦就天色界百色界何在去望二来天色界百色界唔在冇但法身如来能在我哋可以见佛个法身嘅那系呢个智者大智仲要花莲花正仲到呢个药王菩萨分是正正真是明正不正不供应而来趁见灵化一会严严都未发即刻无力发还在那个灵就生光妙发莲化正所以而来那个身声走去前飞入了涅槃而来那个八真常是世间我们人人都有声自己认识的相是虚妄的不要吃相 你给他讲会摸摸着这个讲你人都想会摸摸着摸着这个讲我想人想都是会摸呢一谈放下我就好地用功用到智相地相就已经发生起来了但是叫老人不能学人问他他发生见佛电力大电力那个木头泥巴的不错我不见这个佛我见真佛就发生起来电力大叫做老人方的确不错电入面这个木头泥塑那个佛像就是耶发生起来这天上发生起来你要拜佛见到智相非相自己的相会望不好自己的相别人的相会望我们不好别人的相我相人相都是会望一谈放下我就好地用功用到智相非相就已经发生起来